北京时间22:00， 欢迎收听快车道国庆假期节目展播，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快车道微信公众号，微信搜索快车道，找到快车道 family 关注即可，不定期喊红包，不定期送礼物，不定期的神秘等着你哦。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，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，最新资讯，车闻天下，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。 近日，广汽新能源北京凯瑞祥通25小时体验中心迎来首秀，广汽新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肖勇等领导嘉宾出席了首秀庆典。这是继捷德体验中心和鸿渐祥源体验中心首秀之后，广汽新能源在北京的第三家25小时体验中心。为了给新能源车消费者带来更便捷的服务，广汽新能源在业内首次提出15分钟纯电出行圈的概念，由25小时体验中心、展示中心和社区服务点的太阳、月亮、星星三级渠道体系共同打造。目前广汽新能源渠道终端数量已超过40家，接下来还要继续在全国发起渠道布局总势，预计年底将达到60家左右的规模。 欢迎收听快车道国庆假期节目展播，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快车道微信公众号，微信搜索快车道，找到快车道 family 关注即可，不定期喊红包，不定期送礼物，不定期的神秘等着你哦。 欢迎收听快车道，爱车帮帮忙，我是何儿。 大家好，我是洪城。 大家好，我老车。 今天我们帮大家解决点问题啊，说新手上路最容易遇到的6种假故障。 何儿，你有没有遇到过？ 都没遇到过。 哎呀妈呀， 我特别幸运， 我这个无言以对。 我真没遇到过。 我遇到过。 你遇到，你是六种都遇到过？ 其实我是问你，不是问你咱们今天罗列的这6种，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上了车发动不着了，走不了了？ 我有遇到过，我忘拉手刹了，就这种二的情况我有遇到过。 没事，你没闻成糊味就行。 那没有，那还不至于。 上次有个汽车媒体圈的老师，他媳妇儿把车开回家了，跟老公说，哎，我怎么闻到一股糊焦味儿？后来他看他后面那手刹，他车后面都冒烟了。 我的天哪，其实这有点狠了，这个。这得反应多迟钝的， 其实没反应过来啊， 也不难理解。我车嘛，它上面有很多配置， 对， 就跟我们买了一个新的玩具似的，这玩具里头隐藏着好多点，我们没把它摸透呢。 哎，我突然又想到那个图标上-4度那个，是之前朋友圈特火的那个， 对， 特逗。我觉得这种小小的，就是比如说刚开始我买来这车，有一些车上小图标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它突然亮了，我会慌。这种情况是有，但是你说什么叫假故障？这个我还真的不是没遇到过。 下回给你故意设置一个啊，让你看看破解一下，你能不能破解掉？ 咱先说一个吧。 你这么考我合适吗？ 这事儿我真遇到过。 嗯， 我当初是帮我姐姐挪车，然后她那个就出现了，我当时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。 嗯， 就是那个咱们现在就开车，有的时候不插钥匙拧吗？ 嗯， 拧不动。 嗯， 洪生说完了，我买这是一故障车，有 bug。 对， 然后吧，拔钥匙我还拔不下来。 嗯， 哦，你知道吗？拧不动，一着急，那我拔下来，我合计这个东西跟电脑重启一下吧，我再插一下，哎，拔也拔不下来。 对，拔也拔不下来，拧也拧不动。 那这是为什么呢？ 惊慌了，不知道咋办了。 然后最后呢？ 打电话求助呗。 我的 天，就赶紧给那个我一个就是懂比较懂车的哥哥，那时候我刚入行， 嗯， 我驾照刚下来。我就合着帮人帮姐挪个车还没啥问题吧，出现了这么个窘迫的情况。我说哥咋整啊，这个钥匙咋拔不下来了，拧也拧不动，也停不了。 嗯 他说你晃一下方向盘。我说我钥匙拧不动，晃方向盘有啥用啊？他说你就晃一下吧。然后哎，晃一下也启动了，也拔下来了。 这是因为那个方向盘锁了吧？ 我当年哪知道啊。 啊，这我觉得这个很多女孩还是不知道，这可以让老车解释一下。可能很多新手啊，女孩子对这个真的不知道，如果没遇到过的话。 这个就是方向盘它有个自锁的这个功能。 对，但这个不限于说现在这个什么一键启动这些哈，是还是用钥匙的那个。 对，现在很多车型用了一键启动了之后，我们就省劲儿 避免 多了，对，避免这种。 对。 那之前，但现在有些那个车型是既有 一键启动，还给你保留着原来的这个钥匙拧的这个。 嗯嗯。 大众的那个那钥匙可以拧吗？就插片插进去那个，也好像不用拧吧？ 那不用拧，那也是一按下去就可以了。 哦。 但不需要拧，那是按下去就可以。 嗯。 所以这个就是在有些车型上，我们这个车子刚才红城说了，这个方向盘钥匙拧不动，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多数情况下是方向盘给锁住了，然后你就是你转一下方向盘，稍微用力一点儿，来转一下方向盘，然后拧钥匙，这个就可以。对，这个问题确实很多时候出现过，大家别慌啊，不是什么大问题。嗯， 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方向盘转不动了。你们知道方向盘有个锁吗？ 对，其实刚才就是说这个问题，就是你在你停车的时候， 它是这对，就是我钥匙如果拔下来了，方向盘转不动了，其实就是锁上了。 这不是相互的这种， 但是你要把钥匙插上去，这就可以拧动了。 就是方向盘这个东西，它你在停车拔下钥匙的时候，如果你动了一下方向盘，这个方向盘就锁住了，就你有明显感觉咔吧，就很轻微的一声。 对， 这个时候这个方向盘真的是死死的了，就怎么动没有任何矿量了。 嗯， 啊，这个时候就锁住了。这个时候如果你再插进钥匙再那个拧的话，是拧不动的。 嗯， 就是说还得把方向盘稍微的动一下， 然后再插钥匙。 但你这时候要是不插钥匙，方向盘就转不动。 嗯， 所以说他们是一套东西， 所以这个提醒这个新手朋友们注意一下，有没有说你这个方向盘啊，不对，车子要是拧不动的情况下，可能是你的方向盘啊锁死了 啊。所以说真的是这些，我当时我跟你说，往事不堪回首啊。 对，你我发现你红城是我们这个组里边开车 都遇到过 糗事最多的， 都遇到过， 是不是？ 都遇到过啊。 李大胆加李二百， 我知道你们低调，你们不说。 我之前也遇到过，就遇到过这个问题也遇到过，然后还有一会儿可能马上说到的也遇到过。 行，我们休息一下，回来看看老车遇到过什么糗事啊，马上回来。 有时候我懒得像只猫，一直 快车道微信公众号，微信搜索快车道，找到快车道 family 关注即可。不定期喊红包，不定期送礼物，不定期的神秘等着你哦。 欢迎回来，我们就来说啊，这个遇到新手上路容易遇到的六种假故障。 哦、 我们刚才说了第一种，启动的时候拧不动钥匙啊。第二种就是电瓶有电，但是启动不了车，这是什么情况？ 这个、车是遇到这种了吗？ 对，我是拔不下钥匙了。这其实也是这种吧，其实就是差不多。 就是说电瓶 启动不了车嘛， 然后也不是方向盘上锁， 嗯、 但是车子就是启动不了了。 对，对对，就是没钥匙拔不下来了，当时是忘了，是我在。 哦， 挂到 N 档上了， 所以他的问题是在哪？ 我也遇到过。 我挂到 N 档上了，然后忘了，当时确实忘了这个车子在 N 档上，然后 我怎么跟你们聊完觉得我像没开过车似的？我怎么都没遇到过？ 直接在要熄，直接熄火了嘛，就忘了这车子是 N 档停着的，然后 嗯， 往下转，哎呦，这钥匙怎么拔不下来了？ 我跟你讲、啊， 又转了，又拽了一下。 我今年有两次也这样，就是因为。 您都老司机了，您还这样吗？ 不是， 你不能说今年，去年2017年呀、 啊。啊，对，去年好像是开宝马的时候出现过一个这样的事，就是我把火给熄了，但是挡把没那什么，就没给归回去， 嗯， 车锁不上， 嗯， 所以就很麻烦。然后后来我就反应过啊，着急，加上车现在车都高级，然后还有自动启停，你知道吗？ 嗯。 你停那儿了，你也不，他车也不抖了，也不怎么着了，他也不较劲了，你一点丝毫一个特征都没有，然后你就总想忘了就把这个挡把归回去。 所以这个时候只要把挡把归回到 P 档或者 N 档就可以了，是吧 ？N 档都不行，我那 N 档 只能是 P 档， 对 P 档 车，嗯，对。 哦， 钥匙能拔下来了、 嗯。所以这也提醒大家，因为这个重新启动打不着火，是因为有那个着车保护，着车保护。所以就把挡把归回到 P 啊就可以了。 我跟你讲，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着急下车， 嗯， 就是现在大家伙儿，我还下车特别着急，还是我慢呢。我比如说倒完车了之后，我还得在车里坐一会儿，我让车缓一缓，然后看看车里边干净不干净，收拾收拾，归拢归拢，我再出去再回家。 事儿多， 嗯，矫情， 嗯，矫情。行了，下一条，这条略过。 我一走，我跟你讲，我一下车一着急，不是车门没关严，就是灯忘关了，要不就是什么挡把没归位。 嗯， 可能是我真是愿意在车里头多坐一会儿啊。嗯， 下一个这个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，就是在车内死活就开不了门了。 嗯， 就是在乘坐的时候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，就是坐在车内，然后车门也解锁了，但是怎么搬那个拉手也拉不开这个车。 对， 但是车外一拉车门就很轻松的打开。 多半这应该是在后座， 对后座，嗯，这就是儿童锁打开了，这是为了防止孩子坐在车内调皮，没事开那个门锁，他把儿童锁打开之后，他在里边是打不开的，只能从车外。 这个儿童锁是在哪儿打开呢？ 就是你打开 把门打开， 把门打开，在那个门锁，就是车门上不有个锁吗？ 嗯， 门锁的旁边画着一个小孩的一个标志，然后旁边有个小黑钮， 嗯， 你把它掰下来，就往下。一掰，然后你再这时候你再关车门，儿童锁就已经启动了，就已经相当于它已经工作了、 啊。 你在车内是打不开的，只能在车门外面打开。 有些人他不是故意的，他比如说开门关门，然后拿东西就给刮上。 对，你看一水的那个车，他的后排永远是儿童锁打开，他怕他们家道道在里面乱开乱开，把车门打开。 哦， 这个对孩子尤其是很淘气的小男孩啊，这个 是 比较实用， 对， 一个保护很实用的。所以大家你别害怕啊，就是这个车门怎么打开了，一使劲把锁具拉坏了，别着急，这应该是儿童锁开了、嗯、 对，所以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大家首先要沉着冷静啊，看看是什么样的问题。 还有 这我没遇到过，但说实话，如果我真的要遇到这种情况，我也会第一秒会有点慌。 还有就是我建议啊，咱们如果一般情况下可以把就是驾驶员后侧这个儿童锁给锁上，为什么？我说一下道理，就是其实在左侧下车相对来说危险， 嗯， 如果说后面的人非要从左边下的话，你刚跟他说慢点，我下去给你开门，这样的话你前面看的，你能看到反光镜，能看到后面的车， 嗯， 这样你下来你帮门把轻轻打开的话，后边相对来说会安全一点， 嗯， 但是一般情况下儿童锁都锁上了，驾驶员就可以说，哎呀，那个儿童锁锁上了，要不这样你从右边下吧。其实一是为了这个下车也安全。 我倒是确实遇到过红城说的那边车门打不开，但他没有跟我说是儿童锁锁不上，他又说那边门开不了。 那就是锁坏了。 那是锁真的坏了。 是出租车师傅跟你说的吗？ 是快那个专车师傅跟我说的。 可能出租车 他就不想让你从左边下。 对。 也可能低配车型可能确实没带儿童锁，这也有可能。 对，但是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啊，大家可以这个认准一下到底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。 你下去，你把儿童锁给我打开，我不是孩子。 好，咱们再来看第四种情况，就是锁了车大灯还在亮。 这是为什么呢？猜一猜，这是为什么呢？ 对，为什么呢？ 这个为什么呢？这我也没遇着过。 有的亮的长，有的亮的短，有的能足足亮上一分钟。你猜一猜这是为什么？ 但是这个亮你千万别不管它，停业还真没电了，这就惨了啊！ 就分几种。 嗯， 分几种，就是如果你的车辆有这个配置，有的叫那个叫伴你回家，是吧，老车？ 对，伴你回家。 就还有个叫是下车大灯照明，就是。它是 延时， 对， 延时， 你备你把车都停好了，你都锁上车之后，你大灯突然间亮了 啊！就是说，如果遇到这种情况，你不用管是吧？ 对， 车里边一般有设置，有这功能会设置，比如30秒、一分钟。 那我不用管，它不会真的就亮一夜 吧？不会，一分钟这个有点长了啊，这有点过了，一般都是30秒，30秒就到头了。 那就这样，我提醒车主啊，如果你遇到了这种情况，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你等一会儿。如果他一分钟还没关，那就说明他有毛病了。如果他只对，这是如果他一分钟关了，就说明你这是有延时功能的。哎，这个挺有意思啊，没有遇到过，好好玩啊！就是这期节目，长了好多知识。 一般是这样的，一般试驾车停车都是我负责，你下车你就没样了。 对，这真的是没有遇到过啊，我可能也没有开过这样的车。 上次我还真是等了半天。因为一般的那个随车那个时间嘛都不太长， 其实30秒呢，我们长想不长，30秒 在那儿等， 但是你要在那等30秒，你会觉得哎呀，咋这么长啊？ 啊， 明白了吗？就你在等，你就看着那个灯，它怎么还不灭呢？它怎么还不灭呢？其实它有个设置，你把它调一下，或者你关掉也可以啊。 对， 你调短或者关掉都可以。 所以，如果你在地库里边看到一个人对着车灯一直站着在看，你不要觉得意外啊。 对，不要觉得意外， 思考人生。 那可能是在数秒。 对， 好啊。今天节目当中，咱们跟大家聊。可能会遇到的那几种假故障啊，都是其实都没什么事儿啊。我们休息一下，一会儿回来跟大家再来聊聊，看看还有其他什么假的故障。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，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？大家好，我是主播文轩，特别提醒大家，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，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。 欢迎回来，我们继续来说这个车辆的假故障啊。说有人刚买的车，然后刹车盘就生锈了。但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假故障，这算真故障了，它都生锈了呀。 这个也不叫故障，这个刹车盘因为一般都是钢铁的嘛，钢的比较多。然后你要是再赶上个下雨、阴天、潮湿的地方，你要是老不开它，往那放甭多了一天。你就会第二天早上你一看它那个刹车盘上就是锈。 那如果有这个锈怎么办？是要换刹车盘吗？ 不用，你出去开上个一个多小时就磨没了，踩几脚刹车就磨掉了。 啊，就这么简单就可以了。 就这么简单。 所以这个如果要是您是新买的车又长时间不开啊，不要那么着急去 4S 店就兴师问罪哈。咱们先试试，然后如果真磨没了你就不用去找了，如果还没磨没就去找他一下。 对对，包括。 但这个真的很容易让觉得，比如说我是新车，我就长时间不开，然后它突然就生锈了，我会觉得这是一辆翻新的车。 不会，什么车 都宝马的刹车片该生锈也生锈， 对，什么车 都这样， 刹车盘都是这样的，就是你 300多万的应该就不能了。 一样， 陶瓷刹车也 那陶瓷另当别论。 那我得多长时间不开它才能出现这种生锈？ 没说吗？ 你不沾水，兴许它一辈子也不生锈。 你比如说你生活在广州啊，什么沿海的地方。你不用下雨，就那空气那么潮湿，放个2-3天不开，它那上面就生锈。 还有，你就看街边小区没事，你就看那车轱辘什么的，有很多都有锈，但是开出去一会儿就好了。就是一般你要刹车盘生锈，出去跺刹车跺的稍微死点，比如说这。 我要刹车盘生锈，我就找你。 2分钟给你干没。相信我， 我2分钟刹车盘都没了，我相信你。 不能，我没那么快。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最后一种啊，就是排气管往外漏水。 嗯，哎，我有见到过，嗯，就是排气管往外滴水的这种情况。 其实这个 应该是好事。 这个严格上来说，我们在开车的途中，正在开始的时候，你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到排气管子往外滴水的。 一般你都是看到别人 的车，对，你只能看到前面的车的排气管子往外滴水，你可能觉得哎。 对， 比如说，我跟红城俩同时提了辆新车， 嗯， 他在后面看到我的这个车的排气管在漏水，他说：“ 哎，老车， 你的车怎么了？ 你车漏水了？ 漏水了？” 对对 对, 对， 是这种情况。这个情况其实不用慌，嗯，他不是说车漏水了，也不可能从这儿漏出来，就是怎么回事呢？其实就是汽油的这个反应完，这个汽油燃烧之后呢，它会产生这个二氧化碳跟水嘛？ 嗯，上升到物理学了。 对，高温之下呢，它又变成了这种水蒸气。在整个在排放的过程中，又经过一个什么像三元催化， 嗯， 消音器，最终排出来的时候，它就是会这个温度不一样了，里面是热的，出来是凉的，那肯定会凝结成水珠啊。积攒多了，那从排气管子，尤其踩油门那一刻，那一瞬间，你会看到有好多特别夸张。我见到过有一排气管 喷水， 就跟我们喷水似的，呼就出来一股。 它可能是接的是水管。 还有人说，这个一般喷水喷出来水的话，是燃烧时间比较充分的，好车才能。是吗？ 嗯、真的 也 我确实有人见、啊、就是看到过骑车的时候排气管往外滴水的现象，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、我当时倒也没觉得是故意， 也有可能是洗车的时候里边存了点水， 洗车能损到排气管、啊、 对，就崩到里边，然后你一喷气儿 那个少那个很 就带出来了。 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有，我虽然没遇到过这些故障，但是听大家讲完以后就觉得好长知识。 还有一个可能大家稍微就常见一点的，跟大家简单提一句，就是我们启动车那一瞬间怎么按也不着车。 嗯， 这个时候其实对自动挡车是这样，那个因为自动挡车一般都是需要你踩刹车来摁， 嗯， 这个点火装置的。如果你要不踩那刹车的话，它会提示你，仪表盘上有一个， 但它有字啊，对， 你踩一下刹。 但有的时候它没，有的车它可能没有，有的有。 嗯， 但这个时候就是，比如说你不太了解你的车的配置，或者你不太了解这项说明操作的话。稍微看一下就 OK 了，别慌，怎么摁不着啊？ 对，我觉得新手最容易犯的一件事就是遇到事儿会慌，尤其在车上，遇到什么情况下都会慌。对面来个车也慌，前面来个车也慌，后边车离你近了也慌，就什么时候都会慌。所以千万， 对，还有跟大家讲个小笑话，这不算是新手遇到的这个糗事啊，哎，算是糗事，但不太是新手。我原来一个朋友，他开这个车跑夜路， 嗯， 然后他这个。远光这个大灯的操作杆稍微有点故障， 嗯， 就是远光灯我们一般不都是往下拨一下是打开远光、然后往上拨这个就是打开的是近光，然后那天晚上有点犯傻了，他这个需要开大灯开远光灯，结果他就一直用手掰着那个杆，就是一直往后往下推，推着那个远光灯的杆一直跑了很长时间。后来他说把自己反应过来，哎，我真傻了，我怎么不拨一下让他自己就停留在那个位置上。 他可能习惯了在打节奏呢，远光远光远光， 我估计他有点困。 手上找点活动什么的，反正我发现这个有趣的事儿啊，听着都挺好玩的，还挺长知识。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开车时候遇到过的糗事儿啊，然后什么的发给我们啊，微信或者微博搜索快车道 FM 都可以、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 拜拜 拜拜。 左右为难的你，不知怎样去面对，我能做的只剩沉默体会。爱情是让人沉迷的海洋，孤单的时候想要去逃亡，转身的瞬间你出现在我身旁，你的眼泪让我不敢开口讲，我想大声告诉你，你一直在我世界里。